好吧，大红缎子绣花衫，这个劲儿啊怎么就会长得那好棒啊。 走不了了，继续。 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么热情。再为你演唱，再唱什么？活捉，给你演唱活捉三郎的片段。 曲种非常的全，刚才呢大家听过了洛派金韵大鼓还有流派金韵大鼓，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白派金韵大鼓了。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白派金韵大鼓的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优秀的白派金韵大鼓演员杨淑敏老师，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名段探情文，乐队伴奏高兆清、王洪民、蒋恒锦。 从那庆门离了那一呀红鸾，宝玉与他美美的痴念，他是重点有一时袭人射月平香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他想着我房中出去了晴雯女，别的人是与庆儿碰住瓦儿明，是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啊离了一泓小院亭，信步儿走出了角门儿外，瞧见关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迟公子并不回言，杨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大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壶儿摆着就在碗架儿中，江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两瓶，小康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我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平，小正儿轻轻斜倚在弯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梁儿扔，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项儿堵，我他那病伤儿这不辗转情叹说不见儿童，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我这心里头死的火红啊，吃茶吧妹妹呀，我是愚兄， 这晴雯一听声音

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实可恨这险恶的山蛮，会隔断了人间路途，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要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郑先生有先生的四肢花了，所以还走不了，继续演唱。 这话筒到这儿挪一下，为什么呢？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柳欣小姐呢，非常热爱体育，她为咱们把她录下来了，然后在电台里播出，为了声音质量更好一点，咱们往当间搁一搁。再换一场是梅花了啊，大家也很熟悉，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啊，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她出过光盘半个专场，我记得。是吧？光阴似箭，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王莹办过一个专场，啊，当年我还在这送过她一幅字，是这个“清音传雅韵，意愿展风姿”，您看这记性，十多年了还记着呢，说明唱得好，啊，今天咱们唱一段《宝玉劝黛玉》，有请乐队老师。正在定型，这个一个好的乐队啊，对演员的演唱能够起到轰鸣托乐的作用，没有好弦您唱的再好也不行。好，明天是罗学发、王洪民、脚横锦，有请王莹闪亮登场。 Thank you. 声响， 有病之人爱把气